刚才阿 Sam 弟兄所读的一段经文，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是提醒我们要不要做属灵的婴孩，那是说我们去对真理有所的认识，或者是更深的认识，以致我们可以进食一些的固体食物，或者是进食灵粮。我大概是十年之前看过一部的电影，这一套的电影是由这个的不比特 Brad Pitt 他主演的，套电影就叫做是，如果中文也叫是奇幻逆缘 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 这套的电影其实他与别不同的地方呢，就是这个的男主角、Benjamin Button， 他出世的时候即由Brad Pitt 所饰演的，出世的时候呢是相当的奇特、他出世的时候那个身体那个年龄就是八十几岁的，即是说他出世的时候那个身体的特征就是满面都是皱纹，然后呢就是那些关节呢都已经是退化了、但他就好像个 BB 一样那么小的、然后这一套的电影就是讲述到这个男主角他的身体就是随着时间那个的流逝的时候，他变得越来就越年轻，一路一路年轻下去、到他临终的时候呢、他变回一个BB， 就在那个女主角那个的怀抱里面，就是一个 BB、这一套的戏就讲到、他那个的成长跟我们普通人是完全不同的，就是说那个成长的定律其实就应该是一个初生的 BB， 跟着就是儿童，跟着就是青少年，成人是老年，不同的阶段、但是他的出生就刚刚逆转，就是调翻转，由老年去到成年，去青少年，儿童，然后去到 BB、在电影开始的时候呢，是一个给我一个是比较震撼的一个场面，是我从未见过的，就是见到一个 BB 大有八十几岁那个的身体的特征。当我想到这一套的电影和今天我们所读的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就是希伯来书的第五章是十一至到十四节，还有是第六章第一节的上半节，这段的经文讲到或者描述到，只是食奶而不能够食干粮的人、我想到另外一个场面，就是说呢，若果一个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的成年人，但每一日仍然都是揸住个奶樽啜来啜去饮奶的时候，而不能够食固体的食物，这个的场面可能是会很滑稽，但又不能够接受的一个的场面。饮奶或者是食干粮，其实讲紧我们进食那种的物体。西方人很多时候、我们见面的时候是讲什么，就是你好吗、How are you？这个是西方社会所见面的时候所讲的、或者是问安的说话。但是中国人是怎样的？中国人见面的时候呢，就是你吃过饭没？你吃过饭没、所以呢，我们、其实中国人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呢，我们很关注食那个问题，所以就叫做是民以食为天、大过天、这一句的说话、食或者是吃这个的字眼，在中国人的里面都 有不同的一些、口语、我们叫人数呢，很多时候叫做人口， 即是如果我一家四口呢，即是说我一家呢有四个人，即是四口，即是四把口，四个嘴是吃东西的意思，所以变了呢，很多时候我们叫做什么，如果是我们叫是那个的工作，我们叫做什么，那个搵食，我们以为搵食，如果工作我们称为是，或者叫做是饭碗，即是你发觉呢，很多时候有些的我们日常生活上面一些的称呼呢，是跟那个的食是有关的，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不是单单是靠食物，我们的生命是靠神的话语，或者是那个属灵的供应给我们身体那个的成长。在新约圣经当中，这个的概念呢，是帮助了主耶稣呢，是到是抵抗这个魔鬼的试探，这个我们是看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知道，基督徒那个的属灵生命，若果是要不断成长的话，我们除一方面我们要依靠神那个的恩典和加力之外，另一方面也都是要我们自己来到去努力，我们愿意付出这个的代价。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圣经里面因此劝勉我们，我们要去竭力，在第六章的第一节，我要去竭力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有委身那个的心智，我们呢要去将认识那个的真理要去实践出来，我们要经历那种是无论我们自己的品格那种的改变，或者我们灵性那种的改善，我们然后才可以进入到一个成熟的地步，才可以长大成人。从刚才所读的经文第十一节至到第十四节，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分析了不长或者是不成长的原因，其实有三方面，这三方面呢，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到今天的来到去思想，看看这三方面又会不会讲中你，又或者讲中我，第一方面就是说呢第一方面就是说呢，那个的听觉的迟钝，在第十一节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你们听不进去，第一方面不成长的原因呢，原来就是我们那个的听觉是迟钝了，这个的是作者就是说呢讲他讲一些的希伯这个麦基洗德一些的道理的时候呢，很多人不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的名字麦基洗德，希伯来书作者所讲的，我们可能在香港来的我们都听过，听过麦基，但如果你是麦基洗德呢，又好可能真的未听过，所以呢这个作者他说呢，他本来想讲多一些的道理，讲多一些的真理，但是好像又很难讲，很难讲出来，因为呢那个的听众呢是听不入耳，讲深一些的道理或者真理，但是他们听不明白，即是说呢，其实作者就说这一班的当时的读者呢，是一班的幼稚班，是一班的摇篮班，又或者是一班的启蒙班，好像我们上面同一时间我们有这个的主日学一班的 BB 一样，摇篮班，对属灵那些较为深奥的事呢，他们不能够是明白，所以作者在第五章的十一节，当他未继续来到去讲解或者讨论之前，他给了一些的劝勉和一些的警告的说话。在第十一节这里就说，有一些事我现在很难解释给你听，并且难以解明，这里呢是讲到个作者有困难。究竟其实难以解明的问题就是，是不是这个作者那个的讲话有问题呢，是他口才有问题，抑或其实是这个的作者他，即是不够那种的知识呢， 即係俗語，即係話係咪唔夠料咧？所以咧解來解去都解唔明咧。但係如果我哋係睇翻呢一句嘅説話嘅時候咧，後邊就話因為你們聽不進去啊。後邊呢一句説話其實講到嘅原因就係話呢句話咧，困難唔在於呢一個嘅講員，困難唔在於呢個作者，困難就係乃在於聽眾呢一班人佢哋自己啊聽不進去呢四個字。如果是在新譯本呢，就叫做是聽覺遲鈍，英文的版本呢叫 Dull of Hearing、聽覺遲鈍、或者是這個英文版本呢其實都是這樣的意思、兩個都是這樣的意思、所以想深一層的時候你會發覺這一班的猶太人他們聽不進去，即是聽不明白、為什麼呢？猶太人我們都知道了，傳統的猶太人呢，個個他們小小的時候呢已經是學習那個摩西五經，自小已經是學習這個聖經的教導、他們呢的宗教教育，即等於我們 的主日學啦，宗教教育他們由小小一路直到大個一路都有上這些宗教教育，亦都是呢宗教教育来讲呢，直到如今犹太人所付出的时间是比其他任何一个的族群呢是更加多的，他们付出在宗教教育的时间很多。所以呢当希伯来书这个作者说、当我讲一些较为深的道理的时候呢，你们听不到、你们听不到入去，即在你的脑海里面、好像说是什么，你们还未够班，即是说这一班的、希伯来 的读者未够班。哇，由细听到大的了，还未够班、这个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好像有一点即自大、自大、但是是怎样解呢？其实听觉迟钝、当我们看回那个解释的时候，其实是指到很多时候听觉迟钝是指到我们对真理那种的心态是怎样、究竟什么的心态呢？如果是指到心态的时候、我相信有两种的心态的可能性、第一种就是说呢，很多时候我对一些人来讲，神的说话好像听来听去都是这么上下，听得多的时候好像觉得都没有新鲜感，听得多的时候又觉得沉闷，反为世界上其他一些的学说、一些的理论、一些的知识更加可以刺激到他、所以呢慢慢是对神那个的说话呢是听不入耳、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在这个的罗马书说，以肉体为念的就是死，以圣灵为念的就是生命平安、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都是在罗马书的八章六节和第八节、其实看看我们是很多时候我们所注重的是什么，就是这两句经文语，这个心态就是说呢，若果听得多觉得没有新鲜感的，听得多觉得沉闷的，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我们那个意觉是会迟钝。第二种的原因就是说呢，心态就是说神的说话很多时候，你看回在旧约，神的说话很多时候都是带着那种的责备在当中、在责备当中的时候，又会可能揭露到当时犹太人那种的恶行，揭露了他们那种的隐而未现的罪、这些的说话呢令到他们不舒服，令到他们听了呢觉得有那种的罪疚感、甚至乎呢听了先知那些说话的时候呢就有那种的自尊心受到损害、所以若果一个人如果他是这样的心态，而自己又不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领受真理的时候，就可能对真理是听不入耳，不想听。所以你看先知书的时候， 譬如你睇馬拉基書好，你睇哈該書好，你睇呢一個嘅西番雅書好，啊裏邊咧呢啲嘅先知或者係作者咧，對當時嘅以色列人好多嘅責備，即係話提醒佢哋，你哋咁做係唔啱，但係以色列人唔中意聽。但係耶利米先知點樣講咧？耶利米先知佢話：我哋現在請你到耶和華我們的神面前，他說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所以神的说话，无论啱听唔啱听，我哋都要听，因为呢一啲系对我哋系有福嘅，对我哋嚟讲系一啲祝福嘅说话。根据一啲嘅心理学分析咧，好多时候原来一个人当佢听一些说话的时候，聆听的时候呢，其实是有一个的叫做我们中文叫做是选择性的概念、啊、这个叫做是、selective perception、啊、什么叫选择性的概念呢？就是说呢，喜欢听一些我喜欢听的东西，我就不喜欢听一些我不喜欢听的东西、啊、如果我不喜欢听那些呢，就是一次两次或者三次我都听不到，所以呢、我都是这样。有时候家里呢，师母叫我做家务呢，我听不到，有时候一吃饭呢我实听到、啊、所以有时候人都会是这样，我们会选择性的来到去听、啊、今天其实我们听神的说话，我们又会不会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呢？就是说世界上面很多其他的一些的事物，又或者其他一些的学说，在我们的心里面占了我们的位置、啊、因着这些的事情，以致我们停止去追求去听去认识，或者是渴慕神的说话真理的心呢？神的说话对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活泼的反应呢？会不会我们不会迟钝呢？这个我们要去认识，我们要去清楚。所以孔子、啊、孔夫子有一个很他最爱锡的学生，大家都知道叫做谁、啊、叫做颜回、啊、有个学生颜回是孔夫子呢最喜欢的、啊、他有一个对颜回这个学生评论的一个很重要的讲法，就是说呢，他说孔夫子说人谁无错呢？每一个人都会犯错，但是颜回这个的学生呢，他只会是做错一次而已、啊、他做错一次之后，每当我提醒他纠正了他之后呢，他就不会再重犯的了，即不会再犯第二次的错误。所以孔夫子说呢，他说颜回就不易过，即是说呢，颜回这个人呢，他会错一次的，他不会错第二次。听一次就明白，听一次就改变，或者听一次就可以悔改、啊、这个的耳朵呢，一定不是迟钝的耳朵，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学习一个聆听的耳朵。第二方面就讲到在第十二节、啊、其实第二个不成长的原因就是说呢，原地踏步、啊、这节经文、啊、第十二节说呢，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应该是做师傅，即是做教导的，怎知你们仍然是有人将一些的啊、基本学习的开端有教导你们、啊、并且你们一直都是吃紧奶而不能够吃干粮的人、啊、这个是第五章第十二节所讲到、啊、这一节经文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似乎是有失望。他为什么失望呢？就是说呢，看这一班人，即当时的读者，这一班人呢，他们信了主的日子，或者是他们、学习上主日学的年日，哇，有回上下了，很多年了、啊、从那个的 领受神的恩典到而家，一直啊同嗰个时间嚟讲咧，一段好长嘅时间啊，佢哋应该可以起身嚟到去做教导噶啦。啊，点知连一啲最基本嘅道理都唔明白，又要人再重新嘅嚟到教导佢哋。啊，呢一个系希伯来书嘅作者所表达一个嘅失望嗰种嘅心情。啊，佢睇到呢一班嘅犹太人，佢哋喺真理学习嘅功夫上边，佢哋非常唔平衡。啊，呢一班嘅犹太人，佢哋喺知识嘅层面上边，可能佢哋认识好多，但系佢哋嗰个嘅灵性层面上边，反为系一窍不通，呆滞不前。今日我哋又会唔会又发生喺我哋嘅身上有呢种嘅情况呢？我哋做咗好多年嘅基督徒啦，我哋喺圣经嘅知识层面上边，或者我哋都可以认识啦，我哋都明白啦。但系喺嗰个属灵嘅生命，喺我哋嗰个嘅人生嘅里边，或者喺我哋嗰个嘅表达出嚟嗰个嘅属灵嘅生活上边，其实我哋仍然会唔会停留喺嗰个初阶咧？最初我哋信主嗰个阶段咧？即是当时的希伯来信徒，这班的犹太人，他们很明白很多的典章律例，他们听过很多的道理，也都知道怎样来到去背诵，即刻可以背到出来。但他们的生命，圣经说他们没有改变到，他们只不过是死守一些的律法，他们不明白律法背后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是希伯来书的作者那个的对他们那种的失望。当我们看回这一节的经文，其实吃奶和吃干粮这个的比喻，当是被引用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其实 BB 是要吃奶，因为奶呢其实是经过妈妈那个的是体内的消化，然后產生出嚟一啲嘅產品，好容易吸收，因為媽媽已經係消化曬啦，所以 BB 咧一吸就吸收到啦。就算我哋飲牛奶都係，牛奶亦都係經過嗰個嘅母牛體內邊嗰種嘅消化，然後我哋揸出嚟，我哋去飲用，好容易飲，好容易嚟到去消化。但係慢慢之後，我哋發覺其實 BB 就應該係由點啊？BB 是由飲奶是去到食糊仔，然后去食一些的固体的食物。这个的阶段其实代表 BB 已经大过了，开始呢慢慢大的时候，那些奶樽可以掉了去了，可以食干粮的了，再不是好像最初做 BB 做婴孩那个的阶段。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我们不要再揸住个奶樽，即是说我们不要再揸住个奶樽，反正我要吃干粮。然后在第三方面，或者在我未讲第三的时候，这里讲到圣言小学的开端。讲多少就是说呢，这个圣言小学就或者 是一些的很初步的道理，就是正如在这个是这个没打出来，在这个新译本呢，圣言小学的道理，就是说呢初步的道理，这解现代版 的圣经就是说呢上帝信息的第一课，上帝信息的第一课通常第一课呢就是最容易学的，第一课呢可能是 ABCDE， 然后慢慢呢可能是比较是、多少少一些的生字，再深啲咧，可能係一句嘅説話，又或者係一句嘅嗰啲嘅作文啊，慢慢慢慢咁深落去啊，而冇理由讀來讀去都係 A B C D E， 即係如果你成日都 A B C D E 咧，即係人哋就升班，你就點啊？你就留班啊！你仍然都係喺嗰個原地踏步嗰個嘅階段。然后我们看下去第三的时候，第三就是说呢，这一班的希伯来的信徒呢，他们是缺乏那种的操练， 就在第13和第14節的裏面來到講道，他說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練仁義的道理，因為他是嬰孩，唯獨長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糧，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達，就能分辨好歹了。最後一個不成長的原因就是缺乏那種的操練。這裡講到那個的是心竅習練得通達，就能分辨好歹了。這句說話呢，如果我們看又用回呢一個的新譯本，就是說他們的官能因為操練純熟就能分辨是非了。如果英文呢又更加的容易可以明白，就 learn right from wrong by practicing doing right。 這句的說話就告訴我們聽呢，是每一樣的事情當你是越去鍛鍊的時候呢，你就越會是成熟。例如呢，我們很多弟兄姊妹呢，我們是怎樣，我們烹飪呢煮食煮得很厲害，煮得很厲害呢，其實經過可能很長的時間，又或者呢其實他煮什麼，如果你知道他煮食厲害呢，其實他煮什麼你都知道行了，煮什麼食都行。如果我們或者我們看，如果我們有看籃球，我們看 NBA 的時候呢，你會發覺那些 NBA 那些球手呢，他們扔個球去籃那裡的時候，其實他一扔他就知道究竟個球會不會入樽的了。我們呢扔完之後呢就夾實看看那個球呢會不會入那個樽。但你看看 NBA 那些人呢，他一扔，因為他熟悉的一扔他知道呢入不入，所以他不用看個球入樽呢，他已經轉身呢去可能擊掌啊，去開心都有。 NBA 有一個的球星大家都認識的了，這個呢就是退了休的了，這個就是高比拜仁。這個的高比拜仁呢，他以前是效力這個洛杉磯的湖人隊，大家都知道的了，這個的高比拜仁呢，他因為他的球技出色，他賺取到呢數以億萬計的美金但是当我们知道他赚取这么多钱的时候，大家又知不知道其实他背后付出多少？高比拜仁他说他每一日练六个钟头，两个钟头呢就用来跑步，两个钟头就是掟这个的篮球，另外两个钟头呢就是用来举重，即是锻炼自己的体格。他说他一星期就练六日，每日六个钟，他五点钟就开始练了，即是说呢可能他四点钟就起身，就是洗牙刷面啦，即是吃早餐啊，各方面他四点钟就开始练。所以在他的背后，其实可能他射球的背后代表他可能不知道多少万次射了多少万次，他然后很有信心的一射就射入。 NBA 那些的篮球星都是这样，熟练的事情也都是一样，我们必须是要操练，你操练得多，你然后才有那种的进步，这个是我们要去不断的在当中来到去学习。究竟我们怎么样做，然后才可以脱离了刚才所说不成长那种的阻力，又或者进到一个成长的阶段呢？作者在这里希伯来书第五章尾去到第六章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总结。这个第六章的第一节，这个总结就是说呢，在希伯来书的上半部，就是第六节第一节上半部，就是说呢，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竭力这个字呢，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用晒我们的全力，我们出尽我们全身的力量，我们付出代价，我们比心机，我们下功夫，然后我们才能够去到一个完全的地步。 嗱，完全喺和合本圣经咧，其实嗰个译得咧系麻麻地。嗱，如果我哋睇翻就系话完全系咩意思咧？完全其实就系话咧，你努力进到一个成熟嘅地步，去到一个成熟嘅地步就系、是、完全啦，或者英文叫 press on to maturity。或者是 become mature in our understanding， 而不是完全。很多时候我们发觉完全，如果我们的理解就是说，我们一点错都不犯，我们毫无瑕疵的。但如果我们明白就是说，除了主耶稣之外，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的没瑕疵，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全的不犯任何的罪。所以我们是努力进到一个成熟的地步，就是这样的意思。进到成熟的地步，就是说我们尽力离开我们最初一些的事情。例如我们读书，我们读小学的时候，我们读加减乘除，到我们读中学的时候，可能是这个的代数，或者是几何、三角，到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可能是读微积分。是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到成长，没有理由你整天读的都是加减乘除。如果你整天都是加减乘除的时候，即是说你那个的学习上面你是有困难。在属灵的悟性上面也是一样，我们一级一级的进步，我们要竭力的来到付出这个的代价。我们千祈不要停留，我们千祈不要兜兜转转，我们要有充分的领悟力，我们要达至一个成熟的地步。所以我信了主之后，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将基督那个道理初步的认识我们要吸收，我们吸收了之后藏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我们又继续慢慢的在这个信仰的路上去不断的成长。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很诚恳的来到鼓励我们每一个，我们每一个的信徒，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要不断的前进，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要竭力的来到追求成长，以致我们可以达到一个更加成熟，我们达到一个更加讨神喜悦一个的地步。神创造这个的万物很奇妙，神创造人，人没有那个的翅膀，但人可以透过那个的太空船，我们可以飞到去比任何的一些的飞鸟更加远的地方，我们可以去到月亮。人没有那个的千里眼，但人可以透过的望远镜呢，我们望到很远很远的太空。神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里面富有一种很潜在的能力。这种潜在的能力就是说，当你去愿意，又当你去肯依靠圣灵来到给你那个力量帮助你的时候，你就可以不断不断的成长，你就可以进到一个更加成熟的一个的地步。去到一个成熟的地步，可以活出基督，即是更像基督的意思。但如果我们都是选择是饮奶的时候，我们选择不去进食一些固体食物，一些干粮的时候，我们就完全不可以去成长，我们不可以去成熟。所以在2019年的主题，我们就说扎根主道，活出基督。这个成为我们今年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我相信不单止是今年，乃是说这个今年的目标也都成为我们一生所追求的一个的目标。但愿今天的经文都提醒我们，怎样来到去更加讨神的喜悦，怎样来到在我们那个的属灵的生命上面 可以更加的进到一个完全的地方。好，我们一起祈祷。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对你的说话，我们不是认识很深，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去更深的认识你，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去学习并且是一个追求的目标。若果我们失去了对你话语那种渴慕或者是那种的倚靠，求主你再一次的复兴我们。又或者我们被其他世界那些的资讯物质所霸占到我们那个的心里面那个地位的时候，也都求主来到帮助更新我们的思维，更新我们的思想，以致我们可以脱离这一些的难阻，更加讨主你的喜悦。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门。